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各位朋友，那么接下来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上午，蓝天下刮着阵阵北风，能见度极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大气透明度非常好，因此紫外线就很强。午后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2度左右，天气较为炎热，外出的朋友请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么今天的这个天气是比较晴朗，但是明天本市会有降雨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目前路上的这个比较拥堵的路段呢，有这样一些：北部城区的环路，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以及北三环马甸尔桥到和平东桥的西向东方向，车比较多，行驶缓慢。太阳宫桥到安贞桥的东向西方向，以及安华桥到蓟门桥的东向西方向，还有北四环的安慧桥到海淀桥的东向西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那么北五环北苑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方向，车多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受到顾家庄桥西向东事故的影响，北苑桥到来广营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北四环的学院桥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比较长，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嗨，又见面了， 好久不见。 怎么样，我不在的日子里你还好吗？ 哎呦我天哪，受不了， 好的不能再好了，是吗？ 天天有朋友问方明哪儿去了，方明为什么不在了，方明不在以后这个节目是不是就没有了。 别 这么说啊，你把大家吓坏了，你知道吗？ 暑期嘛，它就是一个休假的时段哈，大家轮流出去休假，放松一下身心， 你看， 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的话呢，可以以更充沛的精力回来，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哎，下周我也不在， 我知道，昨天我们已经通知大家了。 为什么现在你不在就是去休假，我不在就是去学习呢？ 因为你更优秀啊！ 靠了命了。 没关系啊，不管我们谁在谁不在，谁替班谁服务，总而言之呢，我们都会热情地为大家服务。就像我们的帮友们啊，不管今儿听了还是今儿没听，那么看没看我们的公众号，只要呢收到信息，都会 一如既往的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就是都在默默的支持着我们。 感谢大家啊， 没错。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马上要开始为大家服务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也需要我们的帮友们为您提供帮助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哎，我不在的时候这些话是不是都是你说呀？ 对呀、啊，先关注再留言。 哦，那以后都该你说吧。 要了命了。 好吧，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向我们的帮我们来求助了。 哎，对，看了看还不少哈、 不少啊，大家分享的一些信息也挺多的、因为昨天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今天还在记着、还在分享啊。 对，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是两个都是跟植物有关的问题。 头一个朋友，他这个转运竹啊、就是养的那个，家里养的那个，我记得能挺长挺大的哈。 对， 就特别碧绿碧绿的，一节一节长得还特别好，特别快。他说我这个不知道怎么能做出那个这个字儿，我还真没查。 根茎 哦， 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咱们泡过那个竹子之后 它下面不有很多那个根儿吗？就那个须根啊，就跟那个燃似的，然后那个燃胡子似的， 就是它这个像其实上面一个那样的那个也不是冰字，也下边是一个须字是吧？它就是那种白须子，我这么理解啊。 对，他说现在那个颜色呢、是那种发锈的黄色， 对， 他希望它是白色的， 就是它也能，它是泡着泡着它就长出来了吧？还是 对啊，对对 对吧？ 对，但是呢、我发现啊，因为我们家也泡了很多这样的植物，那个根儿。它就是黄颜色的。当然，你那个如果你那个盆儿不是透明的话，反正它团的里面一团，它也看不出来。 你看着， 如果说你是玻璃的话，如果那么黄黄的一堆，看起来就脏兮兮的，不好看。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泡这样的植物，一方面是看上面的绿叶，同时也是看下面那个根系。如果是白颜色的话，那肯定是赏心悦目， 好看。 这是不是 对？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方法来处理啊？你比如说，你得把它拿出来，你先给它梳理了、理顺了，然后。那再把首先把它洗干净了，然后是不是还需要再加点什么特殊的东西啊，或者特殊的方法呀，就把它养成白的那个须子。 反正如果那个水干净的话、我觉得啊，肯定它会更干净。 也得勤换水，是吧？ 对。另外呢，就是它可能是水中的一些什么特殊的 物质 它吸收了，它自然就会变颜色。 所以就是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经验？就咱养那个就这个转运竹啊，就下边这个。就白根白须子啊、能把它弄得好看了啊，发白色，不是那种锈的发锈的黄色。大家谁有这个经验，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先关注再留言。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太多的话，它肯定， 哎， 就是那种。不太好看的颜色、 就是、 哈， 哎，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咱们泡在那里头哈，它这根长出来了，就生怕不能动它啊，一动回到这个哪儿坏了还是怎么的？其实它那么多根，那么多须子呢，是吧？你捋一捋它，那没必要的，你给它去掉。 对， 哎，让 有烂的把它冲洗掉，应该也会好一些啊。 没错、 哎，问问大家啊，回头我也帮您请教一下专业人士啊，看看这个根系怎么能够处理一下。下面也是跟植物有关，不、过这个植物是可以吃的。 什么东西？ 芹菜叶儿。 哦， 这位听众呢，想请教一下大家，就是关于芹菜叶儿的吃法。 哎呦，你说这芹菜叶儿的吃法，我真的是深有体会。我们家有一传统啊，就是我妈，就是那芹菜叶儿，她永远都会把它，给她想办法吃了。哎，这个从来不扔。当然了，就说你如果芹菜有点老了，那个叶子不好了，你还是没必要啊。一般从买芹菜的时候，你就选那个嫩一点的，叶子也嫩嫩的那种。这个芹菜叶掐下来以后，我们家最惯常的吃法就是煮汤。 哦。 哎，是稍微加一点这个姜片，然后呢煮一煮，再加点这个葱花， 反正很简单，再稍微加点盐，连味精都不加，就是就吃那个芹菜叶、那个、 芹菜叶那个汤 原本的那个香那个清香味儿，它虽然稍微有一点有一点发涩吧，但是哎吃完了以后就舒服。 行吧， 我能知道的就这做汤的一个吃法。 我再分享一下咱妈的啊， 嗯， 咱妈基本上就是焯不焯吧拌了， 哦，凉拌，还可以。 最常用的两种方法啊， 对对 对, 对。 那么除了我们民间尝试的这些比较，怎么叫呢？怎么很通勤的方法之外啊，常规的方法之外， 还有没有更新鲜？ 对，还有没有更新鲜的一些吃法啊？ 好， 请大家分享啊，芹菜叶的吃法。 哎，如果我觉得说炒菜的时候，我就干脆就不摘芹菜叶子，就直接连叶带梗一起就炒了，其实也未尝不可。 那兴许不好吃。还有就是那个梗啊，需要炒的时间长 啊。对对对， 那个叶儿它嫩呢，一扒了就没了，对，熟不到一块儿。 好吧， 反正所有的菜都可以配鸡蛋，我知道。芹菜叶炒鸡蛋，我估计也不难吃啊。 是吧？ 好， 好， 这位听众有一个愿望， 怎么着？ 其实我们也挺希望的啊，但是我们说话不算数。他说：“金城猫男节目能不能在下午有重播？ 哦、 上午太忙听不着， 是吧？”但是我们 可以有，但是这个真没有 啊。我们虽然在咱们这个收音机的频率里没有重播，但是您可以在网上去收听重播。 是的， 哎，您可以下载一个 APP 的啊，包括比如听听 FM。是吧？哎，然后装上那个 APP 以后，您随时随地的您都可以上来听回放。 对，就是任何一个能够听到声音的那种音频的软件哈、都行，基本上都有我们电台的节目，而且还有全国各地其他电台的节目。 是， 您只要在那个搜索框里搜“京城帮帮团”，然后它会出来列表，上面有这个日期，您就可以按照您想听的日期去找，应该还能够找到挺靠前的呢。 对， 所以。我们就不特地为您安排重播了，因为我们说了也不算的。 好吧，下边这位朋友，这个其实，哎呀，我昨天晚上跟他差不多，他说我睡不好。 你是一个晚上，人家见他都这样。 他是睡眠不好，到了晚上不困，或者有时候困了就是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焦虑，越焦虑就越睡不着，恶性循环呀。看了几个大夫了，都是开始管用，吃药吃一两个月就不管用了。现在呢，只好没有办法超量服用安眠药，这个可太不好了啊！帮友们，谁知道有什么办法解决，或者是哪个医院的大夫他治疗的效果好一点是吧？最好是周六周日还能出诊的那种哦。说这位朋友是不是还在家里不方便出去啊？行动不便呀，或者怎么样？他说太苦恼了啊，急于解决，求求帮友们了。先把他的这个联系电话说一下吧，1355-211-3859，1355-211-3859。 他指的这个六日出诊，就是说最好六日人家上班，他才可以去看。 哦、 你看他27岁嘛， 对对对对对， 肯定还在上班，在工作，平时去不了啊。 哦、 六日的话，他可以去看病了。 他在哪儿说他27岁了？ 他又发了一条信息。 哦、嗨，我说我没看见，我以为他72岁。啊，就是。我理解错了啊！我理解出诊是到咱们家里去出诊了，是只要这个大夫他在这个医院 六日 啊，留 他能够六日去医院看病 去坐诊啊就可以。好吧，这是 出诊，你居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过去我们出诊的含义就是医生到家里来。 哦， 哎，我们这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改变了啊？这个就是他是指的这医生上班。 对，就这意思 啊， 就我可以去医院就诊， 好， 是吧？ 对， 中国话就是哈，一字之差，有的时候就千差万别的意思啊。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不是有理解上的这个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失眠这事儿确实让人很痛苦。就是你知道他说的那种特别困又睡不着，那是什么感觉吗？就是你把眼睛闭上，但是你 脑子里面， 但是你的 各种事儿是吧？ 但是你的眼前依旧一片光明。那真的是太可怕了啊！ 你怎么了？ 失眠是一件 你碰到多大的事儿了？ 健康杀手，我没有 要帮忙吗？ 哎，如果是27岁的这位朋友，我觉得你可以考虑锻炼的方法啊， 当自己累一点， 多运动运动，多锻炼锻炼。白天是吧？这个活动量大一点，出点透汗是吧？晚上少吃点，然后是吧？这个早躺下一点，别玩游戏，少看电脑。是吧？这都是这个能够这个有助于你睡眠的方法。另外，饮食上是吧，吃一点这个是吧，能够有安神作用的这种东西，是吧？ 27岁不建议啊，因为他毕竟还很年轻。其实说到睡眠这事儿吧，咱要聊啊。 就咱俩都非专业人士聊都能聊一期节目，估计都聊不完， 对， 因为它这里面事情很复杂。 你这会儿就吃安眠药还超量服用，那你多的算老啊。 对，因为我们一直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只是哈，就是某短时间内或者几天内睡不好的话呢，尽量不采取什么吃药的方式方法，尽量调节一下，调整一下，比如运动啊，或者是什么的。如果说是长时间的睡眠不好困扰到您的话，建议您去专业的医院，比如说一些像朝阳医院有专科的这个睡眠中心，现在有些其他三甲医院也有了这样的中心，甚至呢可以考虑呢通过心理疏导的方式来调节一下心理上的问题。 我觉得他现在就该进入这个心理疏导的这个阶段了，因为他看了好些大夫，吃了好些药都不管用。 对，你可以考虑双管齐下啊，估摸着啊，27岁的孩子睡不好觉，可能都跟工作压力大 有关系， 就肯定是有事儿，就心里有事儿，你才睡不着觉。 是吗？工作压力大吗？万一是失恋了， 所以我说有事儿， 有事儿， 肯定是有事儿啊。 哎， 有事， 还有一个方法，你知道，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啊，物理疗法，你可以去那个做个足疗什么的，捏脚，哎，捏脚的时候睡得可香了我。这个也是一个经验啊， 估计你这些招啊在这个小朋友这儿都不大灵了 哟， 他肯定都试过。 27岁对于你来说都是小朋友了， 人家跟着你那辈分论吧。 好， 显得你成熟啊。 好吧好吧， 好，大家可以出出主意啊，这是个年轻的人，他睡眠有问题啊。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 他说他想买个油烟机，不知道是侧吸的好还是欧式的好，括号常做饭，请教各位朋友有体验的分享一下。我跟您说，您要是做饭分您做什么饭，您要天天在家做西餐的，这两种都行，您要天天在家炒菜，这两种都不好。 那哪种好啊？ 您还是这个比较传统的， 最好不做是吗？ 对，不 就吸力大一点， 对，吸力大一点，它比较包，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那个包围的范围比较大一些的，它所谓的这个侧吸不用说了。 侧吸不是，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但是据说侧吸不是说相对来说吸的那个烟应该也挺强的吗？ 问题是你分什么，就这个真的就是那个问题，它西餐的它最多就是那种煎的那个东西，哎，它的那个油烟而且还用黄油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常做饭肯定是 对， 天天家里炒菜的那种。 咱们这中文中餐爆炒这菜，那根本就 不灵， 就 hold 不住啊。所谓欧式是什么呢？就是它很平，很漂亮，外形很漂亮。哎，这个就是，但是呢，它的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包围的那个大壳子。哎，这个咱们说俗了吧，所以它好看是好看，但是呢，一个是吸力上它没那么大，再一个它不是那么拢那个烟，所以它的吸烟的效果也不会太好。这个建议您还是专门去买那个就是中餐炒菜的这种油烟机， 传统一点的是吧？ 哎，对 啊，行吧，这是你的个人感受啊， 没错， 大家也可以分享，就是天天做饭、见天的炒菜做饭的那种， 哎， 哪一种油烟机更适合这样的家庭啊？反正我知道的就是这个欧式的好看，侧吸式的容易磕脑袋，因为它比较低，是吧？比较低啊，下面这位听众呢问到的是洗衣机的问题。 哦， 那他说我是刚刚登上帮帮团的，欢迎您啊，他说我需要帮助。我有一台洗衣机是三洋的，这个入水啊出现了问题，这个吊水的钮呢它也不管用了啊，调水的钮它也不管用了。 调水的钮， 说哪位懂行的师傅能不能帮我给看看这什么毛病 啊？ 或者该多少钱我会付款的啊？ 您这， 但是他没有留电话。 您这洗衣机应该有年头了吧？ 是，昨天有一个洗衣机也是皮带都断了，找那个什么地方去可以换这个皮带？我们还有听众分享在哪能换呢啊？待会儿我们给查一查。 对， 是这样的啊。首先我们先告诉你一声啊，这周五我们会请一位专业人士来。 哎。 专门咱们就聊洗衣机的事儿。 哦， 对，一般呢，我们像出现这个大件的家电问题，我们都会首选说这店厂家。但有些特别老的那种品牌或者型号的话，尤其是型号，人家厂家可能都没有这样的零部件 了。 他你说我换一件，他没有。 哎，所以您只能上小商品批发市场去找去。 就是能替代的哈，对付上 这个差不多的，这但是那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反正是这样，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当然我们能换能使最好，但是呢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不但是会出现这个问题，可能你这个刚刚修好， 他别的零部件他又出问题了。 哎， 哎，你这三天两头的跟他较劲。 对，如果您这个是那种全自动的，这个调入水的那个是个电子的玩意儿的那个， 嗯， 那个就恐怕修一般也修不好，只能换新的。 对，还有的时候呢，哎，由于那个零部件特别不好找，人家专门定制或者大老远给您什么送过来， 哎， 那个价格其实也不菲。 是， 所以有的时候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年头太长的可以考虑更新一台。 是，哎，我有个朋友，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非常好的进口的一个电器， 嗯， 啊，后来到了前几年出毛病了，啊，致电厂家，服务态度真好，而且告诉你能修有配件，但是这个配件要从德国进口， 对， 然后通过海运过来，再加上税，比现在买一新冰箱还贵。 当然，他这可能不至于啊，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综合的考虑一下， 对对对， 就是说这次我可能花200，我修好了， 对对， 假设啊。过两天那个又出问题了，又花300。过两天哪儿又出问题了，又花200。你这七七八八一凑，其实都快凑出一台新的了。 这就是堵窟窿嘛， 啊， 这个堵了这边，漏了那边。 电器不是一劳永逸的，不管冰箱、洗衣机，它都是有自己使用寿命的， 嗯， 啊。它没毛病，您就使着它；它一旦出现毛病，它这毛病就会接长不短的出现。 是。 如果说您不愿意换一个新的，或者不常用，您也可以考虑在我们帮团里求购一个，大家使用时间不长， 嗯， 目前闲置的，或者说谁家更新了，但是我这洗衣机还好好。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没错， 嗯，二手的也行。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个你搞得定吗？你搞不定的话，估计大鹏可能能搞得定啊。 对，这个留给他明天来解释。现在咱们那个手机啊， 他得后来了吧？ 是吧？啊，对，后天， 嗯， 他咱们的手机现在都有那个叫什么 NFC 啊， 嗯， 就是那移动支付的那个功能，就是在一定距离之内吧，只要你把手机放在那儿，他。他就是该付多少钱就付了。 目前主要用于什么呀？就是绑定我们的交通卡。 哦， 这样交通卡的话，可以坐地铁、坐公交就直接一扫手机， 哎，就是在那儿 就 方便。 对， 但是这位朋友遇到的问题是，他说我是那个中国移动的手机，还有这个包，这叫什么荷包支付？ 是这样的 啊， 我来说， 嗯， 中国移动手机和包支付里面的 NFC 更新数据失败是怎么回事？ 哦， 嗯。 就是 这个我真没玩 过，失败啊，失败了就更新不了，更新 不 了是不是会影响您支付啊？啊，您比如说有些程序它更新，虽然你没更新，但是它还能接着用。这个，如果是不影响了使用了，还挺烦的。那咱们帮友里有谁懂这个啊？ 咱俩都没玩过，咱 俩 就不说了啊。 嗯，好，下边这位朋友他是也受到一个困扰，他说他有这个湿疹。啊，是2010年呀，还是2011年的那会儿起的湿疹， 嗯？ 说当时呢查了，过敏啊，过敏源有什么呢？鱼、虾、蟹、洗发香波、花生、啤酒，这都不能碰啊。说脸上、脖子上，还有锁骨、胳膊上、后背上，都是起的湿疹啊。吃了些中药，哎，什么还有什么灯罩啊，当时好了，但是去年就是2017年的夏天。啊，又复发了，没不是夏天啊，反正就是2017年又复发了，那头顶上、脸上和脖子上啊，这个就是还是有这湿疹，也在吃中药，抹的药膏都痒痒，脖子上好多了啊，还好一点，脖子上已经好多了，还好一点，就脸上一阴天下雨就起，特别干，起皮儿还痒啊，晴天了就下去一些。还有点也干起皮肤，就是晴天好一点吧， 嗯， 啊，用了那个用水润湿了也痒，总之啊就是靠吃中药到现在调理着，这个什么有刺激性的辣椒啊、葱姜蒜呀、啊、鱼虾蟹都不敢吃，说有谁知道治疗湿疹的地方有没有能治好去根儿的这个地方？ 嗯， 哎呀，谢谢大家了。这也是一个，这比那失眠我觉得更难受。 对，就是从他这个语言措辞上来讲啊， 他都急了， 就是能够看出他的那种难受、那种困扰。对， 嗯， 确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虽然我们没有您的这种体会，但是能够感受到啊。 对。 但是首先就是去根儿这事儿啊， 难啊， 就是好像没有大夫说什么什么什么能去根儿，尤其像这种。跟身体的免疫啊， 过敏啊有关的东西， 包括你的体质啊。 对， 我知道，其实如果孩子得湿疹的话，要去儿研所，好像治的还不错的 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小朋友是吧，去治过啊，也是儿童那个湿疹，但是他也没有这么顽固。 儿童湿疹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 免疫力的提高， 慢慢的 有些它就好了。但是这位我看他的头像啊，他虽然没写年龄， 对对对， 是一位相对年纪至少是中年以上的一位男士， 比较年长的一位先生。 对，我们先说一下电话吧，1501-142-1343，1501-142-1403，1343，1501-142-1343。首先就是这个去根的思想啊，您可以觉得它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啊。 先别着急，我 控制。 对，我又有一经验啊，就是也是咱们社会上传说哈，说但凡有疑难杂症，您觉得老治不好的啊，其他好多医院都没治好，吃了好多药都不好的，去协和。 你帮我挂号行吗？ 我帮你挂号，有人排队挂呀。我这个，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因为他这个不是说特别急重的那种病症，是吧？我就坚持 需要一个长期的斗争的过程。 哎、对，我就坚持着，我天天挂，天天挂，天天挂，总有挂上那一天。 先挂上再说，是吧？ 先挂上再说， 行吧？ 去协和， 希望大家分享好的经验啊，和一些好的这个措施。 嗯， 来，我们看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好，看看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叫盛家 对 国际影城的电影券数张啊，就是说这个电影券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拿着这个券，你能换具体的某一天某个场次的电影票。 嗯， 它有有他数张，没说具体多少张啊。 当然这个是这样的， 但是 就有的是好几张券，可能才给你换一场电影， 哎、 尤其是那个新片的那种大片哈， 他 几D的那种啊。 他说的这数张电影券呢，一共20块钱，您拿走。这个一般我认知的这个电影券，一般都是一张抵10块钱的那种感觉。 哦 啊， 他到底是这一堆20块钱就卖，还是说这个一堆当中的每一张20就卖呀、 啊？我觉得不，肯定不会，二十张一张谁要啊？他才能 贵了是吧？ 他才能抵10块钱，你卖我20块钱， 行吧？ 我疯了。有效期是到11月30号啊。这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是13718211237，13718211237。 嗯，他是在九仙桥丽都饭店附近啊。 嗯， 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位听众啊，他有一个美的的烤箱，全新没有开封呢。 我、 哦、型号是 T3-252C 黑色的，转让价格呢是230，可以商量。我估计那30就是商量用的， 可以 在朝阳区定服装附近啊、 嗯， 请您自取，电话是13718434065，13718434065。 哎呀，你这个嘴还没有练回来， 对， 还在休假呢， 是得慢慢适应是吗？ 我也行，我也是累的。下面这位朋友转让九五成新的婴儿车一辆，原价3000，现价200，美观漂亮，干净结实。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13901181688，13901181688。 这位听众呢，想80块钱转让全新的小米手环二、 哦、 啊， 嗯， 二代，电话是15210897218。15210897218， 啊， 反正这种东西更新换代的也快、啊。 哎，对，这戴在手上主要是系个布啊什么之类的啊。下边这位朋友说有两个全新的包要转让啊，具体是什么包呢？没说，价格面议啊。电话是13718393087，13718393087。 他呀发了两张图片，从这个图片上呢、 哦、 看不出大小了，因为旁边没有这种比例的东西啊。 嗯， 但是那个包呢？还可以，反正都是那种花的，有一个呢很适合出去旅行的那种，有一个呢、 哦、 就适合日常的拎这个么高这个包、 嗯、 是吧？我也不知道这该怎么形容啊。而加了微信，大家可以看图片啊。 拎着逛街去。 对对对，好，到这里呢，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京城帮帮团，发送微信到京城帮帮团的公众微信平台。那我们一会儿见。 再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这个十一前后好像也打折 啊。我们听众分享的就是都不太一样啊，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节点，就是他们的感觉就是有些他确实他弄出一大标语来，或者发点什么信息说打折优惠，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都有优惠， 或者你赶什么特殊的活动，你比如今年世界杯期间，那某电器就说了，谁谁法国要夺冠，我们就退全款。 要不没夺冠 是吧？啊，你反正你是买 对 吧？ 其实呢，就是分几种情况，还有听众分享就是说，单独店庆和某品牌搞活动的时候， 哎， 其实优惠的力度很大，他就直接减钱。 对 对, 对， 那个是最过瘾的，最来劲的。 就是我们家开店80周年店庆啊，然后这个给大家打这个一折。 对，就是买一个送一个吧，那东西你得看送的是什么。我有用，我就觉得还划算；我没用的话，那东西有的时候累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优惠的最好的方式还是直接给我减钱， 对， 打一狠折。 我觉得这买 一折， 对，我觉得这买一送一啊，已经让商家玩坏了啊！最早呢，买一送一啊，大家的理解和商家的做法都是，我买一个什么东西就送一个什么东西，或者送一个同等价位的东西。 哎， 但是渐渐的这东西就变了味儿了啊！买一送一啊，你买一个飞机，我送你一个汽车模型，这是吧？这差距就大了去了啊！还有呢，更有甚者啊。买一嘛，你买了一个东西，我送给你一张优惠券，你下次再买的时候， 反正就变着法让你来花钱呗。 哎， 对 对, 对，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商家都这样啊，也有一些还是可以的啊， 大部分吧， 但是少数少数啊。 我真的不相信他们了。 什么时候你要是去经商做买卖了，估计 啊， 估计你还不如他们呢。 我也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可能性。 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的分享，他说的比较具体啊。他说我只能以前购买电器的经历来说我的感受。他说首先呢，要买名牌，品牌（括号国产的）。他说合资品牌的你也要选择有知名度和口碑好的。他说一般呢，节假日或者是家电城打折期间呢，肯定比平时呢销售的价格低，因为厂家让利和电器商场让利呢，它两项啊，它同时进行 叠加的。 但是呢，不管怎么着让啊，他们心中有一个底价，就各种优惠啊、变换折扣的这个方式方法都不会低于这个价。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自己的判断能力以及扛忽悠的能力了。 您就记住吧，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 好吧，谢谢您的分享啊。还有昨天听众呢问了那个，就那个帆布包该怎么洗。 哦， 不是那个买菜那帆布包，就是比较好一点的那个帆布包啊。 是吧？ 我们当时分享的不要用刷子，用凉水。然后呢不要用机洗。那今天有位听众又特地强调了一辆，说帆布包其实洗完之后重点是什么？ 挂着， 你晾着的时候要倒着晾， 还倒挂着。 哎，倒挂着，这样的原因呢是顺着引力和包包本身的力量的重量， 是 那个包的包型它是有帮助的，要不然它变形。 哎，你为什么要倒挂着呢？是吧？你要正着挂着，那水控的包里头去了。 哎，它沉嘛。谢谢大家啊，这个分享我们的内容，到现在还在惦记着呢。那我们就来说说今儿的这些事儿吧。 今天也有朋友回复了， 先说芹菜叶儿吧。 我这看到的是泡竹子啊， 都行。 我先说这泡竹子的吧。这位朋友给出的主意说，每周清洗一次，最关键的是要用矿泉水泡竹子，那才能保证白根儿。我的天哪！ 另外呢，还有听众分享说，这个根部啊，它一般前期呢，确实都是白颜色的，而且还可能还挺粗的，但是时间长了就会有些慢慢的发黄，甚至发红， 对， 这都是正常的， 正常现象。 哎，说如果您觉得那个颜色呢不好看，影响观赏，那可以适当的剪去部分细小的根须也是可以的。 哎， 啊，首先就是保持那个水的干净，有的时候那个烂叶烂根啊， 对， 它泡到里面它会缠， 对， 缠在那个根上， 或者它有可能互相传染。 哎，对，所以就 是 说适当的剪一剪，修剪一下那个根部也是可以的啊。 你想弄得四只了，你得是勤快人儿，这咱老北京话啊。对，就是说这东西什么叫四只了呢？就是让它精致，让它好，让它好看啊。这个呢，您得是老伺候它，尤其是刚才咱朋友说这个拿矿泉水泡，您怎么着也得那大桶的5升、10升、8升一桶的那种大矿泉水，是吧？你一周，你就说一周清洗一次。我觉得换水是不是一周也得至少换一次到两次？ 它是矿泉水啊。 哎，对，所以 它要是矿泉水泡出来真的能够帮我转运的话，我也就 认了， 是吧？不容易，反正你得花费经济的这个金钱，花费精力，是吧？这个东西要 你说钱怎么都结巴了？ 我心疼。哎，刚才 要不然怎么叫富贵如呢？ 哎， 是吧？这叫富贵啊！ 转运 主，你伺候他啊！ 好吧。 回头我也帮您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如果说他确实他解决不了，他就只能是那颜色的话呢？不行，您就给他搁一个不透亮的瓶子里，只看印儿， 光看印儿 不看 根儿 的、啊、哎，反正我是这么干的、啊 你这个。你这个叫掩耳盗铃。 他那个那一大团，有时候他是不太好弄啊。这实话实说啊。 行了， 咱们说说芹菜叶儿的事儿啊。 钱都买矿泉水泡竹子了，咱这也只能吃芹菜叶儿。 饺子。 饺子， 好多听众说饺子， 芹菜叶包饺子、 馅儿啊，对， 哎，这是一个招儿。咱们还有一位朋友说，芹菜叶儿和玉米面和一块儿烙玉米饼吃，哎，这也是一招。 嗯， 哎， 还有 蒸窝头也行啊。 对，还有听众说就是炒蛋，不是说跟那个、跟蛋一起炒，说怎么弄啊？就是你把那个芹菜叶啊给它洗干净，切碎了、然后在碗里面打鸡蛋，把它和在一起啊，就摊那种芹菜叶儿。饼 就跟 蛋饼 香椿蛋似的， 哎，就那个意思，说就变成了芹菜炒蛋。 嗯 啊， 这位大姐啊，咱们那凤林大姐80多岁高龄了，也经常给咱们发这个信息啊。 嗯、 她说了，芹菜叶的吃法很多呀，你做汤，切碎了蒸窝头，烙糊塌子，还可以烙糊饼，都很好吃啊。啊，也可以拌着吃。 哦，对，做糊塌子其实也是， 哎、 就把西葫芦剃成芹菜叶、 哎、 或者可以往里撒点。 谁规定糊塌子就一定都得用西葫芦来的，对不对？啊，或者 那你说不用西葫芦做的糊塌子还叫糊塌子吗？ 你可以西葫芦再加芹菜叶，不知道两个叠加起来是什么味儿啊？其实我说，你把芹菜叶得切碎了，是吧？你别整个的搁里头。 反正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如果它能称之为糊塌子，就一定是用西葫芦做的。 糊塌子 如果不是西葫芦， 就不叫糊塌子。 哎，当弄到面里，那就是别的什么什么菜饼了，是吧？ 反就是这个叫什么芹菜叶饼，芹菜叶鸡蛋饼。 嗯，就是那么个意思啊。 可以可以。 嗯，还有听众说出了具体做汤的方法， 哦、 把那个叶儿摘干净了，说最好是用嫩一点的叶儿、 哎。 说其实那个老叶儿啊。利用价值不高， 没什么吃头、啊。 哎，对，说锅里倒清水，放点海米， 哎， 精盐烧开了，然后把芹菜叶儿唰扔进去。如果你喜欢吃那种稠厚一点的话呢，可以用那个水淀粉稍微 打一点芡， 打一点芡、 啊， 然后搁点蛋花、 哎， 然后点点香油。 你瞧瞧，四字了不是？ 这俩字怎么写啊？ 啊， 这俩字怎么写？ 我理解四肯定是一二三四哈。 啊， 制我觉得应该是精致的 制 吧？ 啊，叫四制哈，就是精致的意思哈。 哎、对对对，你四面八方，你四面全都好啊。咱们说说睡觉的事吧，失眠的事吧。 嗯、 啊，这个朋友说失眠吃中药，我就吃那个养血安神丸啊，这个就我就好了啊。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药能不能对咱们这位朋友适用啊。另外朋友说失眠呀，每天晚上睡前喝200毫升干红啊，来点小酒、睡了。天亮睡到天亮、啊、 对这些方法吧，包括有一些什么香薰那些方法、应该都对这位朋友不起作用的， 对， 是吧？都是那种就是偶尔睡眠不太好或者质量不高，入睡有点困难、不能称之为疾病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听这位27岁的人朋友他形容，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状态了， 状 态说喝点小酒啊，锻炼可能已经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我觉得年轻嘛，他总还是有机会调整。 年轻最好的那个就是什么呀？他恢复的快， 对， 比如说他调节的能力强， 对 对。 毕竟在这个年纪，那你要真是70老80了，恐怕是吧？他也希望不，就像这位朋友说，您那西药的安眠药啊，您最好等到80-90岁的时候再吃，是吧？等到产生耐药了，不管用啊，这大限也差不多就到了。 他已经这个形容说自己都。超的有点量，就是过量了嘛，所以你自己先控制， 不要冲动啊。其实吃安眠药也是一种冲动啊，就为了能睡，然后就迫不及待了。这个，反正是没有好处。总而言之， 大老师不在， 他有体验， 他比我们俩睡得不好。 对，他主要是想的事儿太多、啊， 是吧？所以说有事儿。还是有事儿啊，所以这位朋友您可以先宽宽心、先宽宽心啊，从心理上疏导一下、应该也能够起一定的作用啊。 来，我们再说说油烟机的事儿啊。 油烟机怎么了？ 反正就是各说各的好吧。 哦。 啊，他问的是 测试 和欧式的，还有什么直吸式的，反正就是看你家的具体情况。侧吸式的确实比较低。它安装的时候就比较低，有的时候用起来可能有点不方便，但是它也有它的好处，相对来说比有些说吸的那个程度要高一些，就油烟分离的效果要好一些。 对， 因为侧吸式它是比较新的一种油烟机嘛， 这个、 对吧？ 它主要是新颖美观啊，这是一方面，不占地儿。最关键的那个传统的油烟机，它都要凸出来一大块，对吧？你不管是在你头顶上，还是说， 其实也磕脑袋哈， 也磕脑袋。测试的那个呢，它在这个墙面上贴着，这样的话，你前面这一块空间就都解放出来了，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 对，之所以叫欧式，就是从欧式那边来的， 从 那边 来的， 所以它更应该更适合于西餐的那种。 我到过欧洲的时候，它的厨房是什么样子？它所有的灶具都是电器的。就是电的灶具，不去烧天然气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的西餐的做法是以生菜、冷菜为主， 偶尔煎哈， 最多就是煎个鱼、煎个牛排。 对， 他那点油烟跟咱们这个炒这个宫保肉丁啊什么是吧？你根本就没法比。 对，另外呢，就是他们处理食物，即便是用油处理的话，它是油温低的时候处理的，所以没有那么大烟。因此呢，欧式的油烟机它通常不配备特别大的吸力。 对， 所以如果说您天天是炒中餐。那个爆炒什么什么这那的哈，可能欧式的差点意思，但是它确实好看， 对呀、 声音小。 您拿那个欧式油烟机底下炒一葱爆羊肉试试，满屋都是香葱的味儿。 好吧，这是我们个人观点以及大家就是目前使用自家的油烟机的一些体会啊，您可以参考一下，或者您可以当时就是去买的那个地方，它有很多台，你可以试。 对，就是 可以试用一下 那个吸力。 对对对、看哪个更适合您啊。 这芹菜叶又有两位朋友出主意了啊，一位说你可以拿水焯一下，切碎了就是控干切碎，放玉米面里头和在一起，再加点五香粉，然后蒸窝头啊。那您要加这个东西，不来在里边再稍微撒一点盐吗？我觉得加了五香粉，就是吧，它再加上芹菜叶，它总得稍微有点滋味才好吃啊。加一点点盐。这位朋友说，芹菜叶呢可以做芹菜叶鸡蛋饼、芹菜叶素丸子、芹菜叶馄饨，还可以熬芹菜叶粥。这品种不少啊，我觉得芹菜叶素丸子这个主意好，加点芹菜叶，您再切点胡萝卜丝儿，是不是？那个然后弄好了那个 裹面一炸， 这个和好了调好了味儿一炸，那得搁点五香粉、 一炸是吧？那得开什么样的油烟机啊？ 那你炸，我觉得炸丸子倒还可以啊，炸丸子因为本身它就不能油温就不能太高，慢慢的、 这个适合欧式的， 那个就来个欧式的没问题， 行吧？ 在沿海地带放逐我的爱。 其实很明白，梦醒了就不在，只是还挣扎着不让他离开，紧紧抓着的也都是空白。 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啊，接下来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因为我们刚刚整理了眼前的一些信息，有一些转让和求购的呢也陆续被我们整理完全了。我们先来说这条吧。 嗯，我这个昨天 寄信寄过来、 对，昨天收到了一封信，是还是方明从下边帮我拿上来的，写着刘继同收哈、我看见这信封以后，方明你和我一起看的吧，挺有意思的、一个纯白色的小信封，上边只有两个红彤彤的大字， 清单 啊。我 以为这什么收账呢、 我也来跟我清算了， 出啥事了 这个账单。然后呢他还有左上角还有一行几个小字儿，是邮1205，是邮电的邮啊、后来我看落款我才知道这位朋友感情是在邮局工作啊。我觉得这种挺有纪念意义， 顺便啊， 你看我拆的时候我都小心翼翼的都没有把它拆坏，这个东西我到时候我可以收藏起来，还挺有意思的，是邮局内部的一个小信封、 行，咱说它里面那瓤写的。 这位写的什么呢？这位朋友是在邮局工作，是在通州宋庄的邮局做在投递部工作的。他说我是一个联通的卡，手机卡，但是呢我那天着急，我买这个充值卡的时候买错了，然后人家又不给退，说你充值卡都买走了，我知道你充了没充啊，对吧？所以砸手里了，我买了个移动的充值卡，那怎么办呢？把它转让出去吧，啊，100块钱的这个充值的这个面值，我呀优惠10块，90块钱转让。啊，有朋友想要需要的话，你比如方明就有移动的号吧，是吧？我也 有 移动的号， 都有。 谁想要是吧？您就跟我联系。这位朋友呢，留了他的电话是1312啊，1312-185-3961。你看这个1312，一看联通的号码啊，1312-185-3961，我都晕了，1312-185-3961啊，您可以和他联系。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转让物品啊，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红双喜牌的乒乓球拍一个， 名牌啊、 一个是吧？ 对， 全新的，转让价呢是55，他在亚运村附近，电话是1303-111-5462，1303-111-5462。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小轮轮椅，300元的价格转让，地址呢是在苏州桥附近，电话是1870-137-1853，1870-137-1853。 这位听众呢有两个格力空调送的电暖气啊，就是买格力空调的时候人家送了电暖气了， 哎呦， 还送俩是吧？ 我俩 对，全新的没开封。 对，一般的电暖气也得400-500块钱吧，差不多。 不知道，反正全新的没开封，价格面议啊。这空调还没关呢，您这电暖气就要出手了是吧？电话是1343-671-9843，1343-671-9843。我们说几个求购的信息吧。 这位朋友求购三星智能手机，价格200元左右的，联系方式是微信87925913，87925913。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80新的小学生写作业用的那种可以升降的学习桌发布一周内有效。电话是1365-134-9645，1365-134-9645。 好，